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六十四章，说话之间，顾文敏手里边啲鱼啊烤熟咗啦，佢啊拆咗条木棍当筷子，我哋两个一边食一边倾。一条大鱼好快就被消灭到一干二净，三个人都补足冲咗睡眠，饮饱嘢食足，身上边嘅皮肉伤都唔紧要啦，唞咗十零分钟就收拾起包袱就继续行啦。趁住顾文文收拾包袱嘅时候，豆腐静静鸡咁问我：喂，咁我哋系咪真系仲跟住顾美女一齐走啊？我拧侧个头睇咗一睇。见到顾文文喺度专心打包，我压低把声讲：咁梗系唔系啦，我哋行住先，睇路上我哋睇下点撇甩佢。我谂佢一个女人，如果万一佢同我同阿豆腐失散咗，我谂佢亦都唔会再有勇气一个人去追佢哋啊。豆腐说咗一声，静静鸡咁讲：咁万一？如果佢一个人喺个山里面出咗事，咁点办啊？我反问道：咁如果你一个人返去凤头村，你得唔得啊？豆腐即刻拍一拍个心口，压低把声讲：咁仲使讲嘅，简单啦、呢个地方虽然係深山老林，但係都冇见过啲咩嘢棕熊老虎诸如此类嘅嘢，唉，可以出咩事啊？咁我讲。咁咪啱囉，首先佢呀拍得比你快，其次佢身手都比你好，仲有呀佢个脑袋比你聪明，连你都有信心一个人返去啦，你仲以为佢离开咗我哋会比老虎食咗唔通。豆腐俾我讲到痛处，佢块面即时变成咗个苦瓜，跟住缩埋个膊头，孭上背包，我哋三个人就向住峡谷嘅方向行过去。前边系任小美女，佢哋两个人一路上亦都唔点避忌，亦都冇往峡谷嘅中央地方走。喺峡谷里边，实际上越靠里边嘅地方，就越系会有一啲猛兽嘅栖息。咁嗰两个人都好聪明，一路上呢，佢就系沿住峡谷边往前行嘅，亦都留下咗唔少嘅足迹。前进嘅路线显然就系向住峡谷尽头嘅位置。顾文敏唔系好清楚具体嘅地点，一路上就喺度搜索住林肥仔佢哋两个人留下嘅蛛丝马迹。但我同阿豆腐就知道，心里边就一味谂住点样揈甩佢。呢一路上咁行，好快就到咗夜晚黑，距离峡谷嘅尽头都冇剩低几多路啦。晚间我哋三个人就喺度扎营，我同阿豆腐就轮流守夜。顾文敏呢就俾佢喺帐篷入边瞓觉，约莫去到半夜，我估计佢亦都瞓着咗，我就静静鸡叫醒正喺度流住口水嘅豆腐，叫佢喂，不如快啲执埋啲嘢走人啦。豆腐就显得仲有啲唔舍得，压低把声讲：我哋咁样样走系咪真系唔太仗义啊？对待靓女系要好似春风咁温暖先得噶嘛。咁样一走之下，顾大美女醒过嚟，真系好鬼失望噶喎。我同佢讲：而家我哋对佢温暖，咁以后点办啊？等佢万一发现咗我嘅身份，要告发我哋嘅时候点办？唔通我哋真系做低佢嚟灭口啊？豆腐咁样諗深一层，觉得亦都系都讲唔出话，即刻就爬起身收拾包袱。我哋两个静鸡鸡就冇惊动顾文文，打着手电筒，趁住夜色就行咗去啦。好在峡谷边缘呢就冇咩猛兽嘅，我哋两个顶住夜风前行，哇真系好鬼辛苦。不过諗到要摆脱顾文文，又冇咗后顾之忧，只能够咬牙坚持。我哋一直系咁走，就走到天光。呢个时候我哋已经攰到上气不接下气，豆腐更加唔使讲， 佢用只手扶住一棵树，扯住气咁讲：唔走啊，唔行啦，唔行啦！哎呀，点样都行唔喐啦！除非你杀鬼咗我啦！我呢个时候亦都口干唇燥，两只脚都震晒，心谂顾文敏呢时候应该就已经醒咗啦。我同豆腐唔喺佢身边，佢一个姑娘家继续追上嚟嘅可能性应该好低嘅。谂到呢一刻，我哋前边有一条溪流，源头嘅出处就系喺唔远嘅山脚底，从地底下边卷卷咁涌出嚟，兜住啲山石，白浪翻飞，一路就向下奔流落去。咁呢个山应该就系我哋呢一次嘅目的地，亦就系凤凰转颈嘅地方。林肥仔两个人一睇就知道外行，只知道听讲话咩神泉要搵公主墓，但系一啲都唔识睇山水嘅气势，注定佢哋要大费周章。而家谂嗰两条友必定仲唔知道喺山入边边一个地方喺度兜兜转转嚟，佢哋唔知道墓嘅位置，我心就系有谱嘅。按照阿爷嘅工作手札上边所讲，凤凰转颈，奇颈成三山合抱之势，适合埋葬地位高崇嘅女性。咁我哋只需要翻过呢座山头，到达山嘅背面，自然就会睇到晒啦。当即我就同阿豆腐讲：，哈哈，你睇下，早起嘅鸟儿有虫食啊，走唔喐都要走啊！我哋争取喺今晚入夜之前翻过呢座山头。如果不出所料，慧光头佢哋应该就喺山背嘅地方。只要我哋一回合，咁就万事大吉啦。而家都唔系啲咩休息嘅时候，那个咁嘅林肥仔同埋嗰个咁嘅蛇蝎美女，系随时都会可能捐出嚟嘅。如果你想成为死尸嘅话，咁你就派到啦。讲完，我饮咗两啖山泉水。顺手就攞啲带出嚟嘅干粮呢，就食起上嚟。豆腐呢个时候脚板底已经磨到出晒水泡，嗰啲水泡又爆咗，黐咗喺张袜上边。佢就除咗啲鞋袜，将只脚浸喺个水里边，痛到个嘴里边就唰唰声咁扯住气。我一睇就有啲过意唔去啊！哎呀，呢条友仔以前啊家境好，都冇受过咩罪，讲起上嚟，而家咁样都系为咗我。我咁一谂，就将啲干粮啊递俾佢。一日一夜冇好好咁瞓觉，我啊仲好，因为我啊属于夜猫。以前就喺酒台上同啲生意朋友啊饮酒倾偈啊倾天光，即使挨两个通顶都唔会觉得点样样。你睇下豆腐而家嘴里边啊含住块饼干，食下食下个头就开始猛咁岌下岌下黑眼瞓。我睇呢种情形。唉，豆腐嘅身体素质都系根本上顶唔顺，万一俾我咁高强度咁折磨死鬼咗，咪麻烦。我咁一谂，唉，只能够叹下口气，伸咗佢个脚讲：，唉，得啦，我哋先瞓个觉先，3个钟头之后再起身啦，好嘛？豆腐一听啊，感激到喊起上嚟添，发誓：，唉，以后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，洗心革命，重新做人啊！咁。我哋两个就喺个水溪边搵咗个干燥嘅地方瞓觉。由于手机就已经冇晒电，亦都冇闹钟，一觉醒嚟比原计划竟然瞓多咗2个钟头。我心里边就唔高兴啦，准备叫醒喺旁边嘅豆腐，结果拧转头一睇，包袱嘅仲喺度，但系人就冇咗。豆腐嘅胆细噶，深山峡谷。佢应该唔敢离我太远噶，我以为啊佢又去咗揸水，所以就一边收拾包袱，一边喺度等佢。潮湿嘅溪流旁边，发现一串好明显嘅脚印。呢一串脚印一直向住一个唔远处密密麻麻嘅小灌木丛啊延伸过去。我等咗几分钟都唔见有咩动静，就只能够向住嗰个灌木丛嘅方向啊叫：喂，小豆！你又唔系大笨象，使唔使去咁耐啊？我等咗一阵间，都听唔到有人回应，我心里边就觉得有啲唔妥啦。豆腐向来咧嘴上边啊从来唔认输嘅，我头先咁窒佢，佢都冇顶翻过嚟，实在系一件奇怪。谂到呢度，我心知就唔好， 即刻就向住灌木丛嘅方向行过去。我爬开灌木丛一睇，里面仲有豆腐啱啱留低嘅一大堆米田共，臭到不得了。但係人就唔知去咗边喎。喺呢啲咁嘅陌生地方，豆腐就应该唔会乱咁捐嘅。咁佢而家去咗边呢？我顺住灌木丛一睇，发现啲脚印係兜咗个弯，竟然係向住我哋嘅目的地相反嘅方向去咗。嗰一片区域係属于峡谷嘅中央地带嚟㗎喎。嗰种地方猛兽会好多嘅。而豆腐咁嘅老鼠胆，打死佢都唔敢一个人去啦。瞬间我就觉得唔妥啦，即刻孭住背包，攞起支枪，顺住脚印就追咗过去。冇追几步，就喺豆腐嘅脚印旁边，又睇咗另外嘅两对脚印，一大一小。我合计一谂，果然就明白啦，呢一个咁嘅一大一细嘅脚印，肯定就系林肥仔同埋嗰个任小美女嘅。根据脚印嘅情况嚟睇，佢哋系一路上追住豆腐去咗，或者可能唔能够叫追，可能有啲似系豆腐将佢哋引开。豆腐点解要咁做呢？呢条僆仔虽然会开枪，但系佢手头根本上就冇啲咩准绳嘅。佢同林肥仔一枪打爆山鸡头呢个水平相比，咁真係差得太远啦。呢个时候如果俾林肥仔两个人追上，咁岂不是咪真係任人宰割？諗到呢度我都唔敢大意，就顺住脚印嘅方向一路追过去。冇几时就真係听到前边一个熟悉嘅声音喺度讲： 四人姓林嘅死肥仔，有本事你就解开豆爷爷条绳，光明正大咁同我直抽。 哇，我说咗一声，停低身影，匿入咗树林中间，突个头出嚟睇下，见到豆腐俾人哋五花大绑喺一棵树上边，背对住我企喺度，而正面嘅就係任小美女同埋嗰个林肥仔，两个人嘅背脊对住我，毫无防备。我一睇呢一种情形，心里面都估出十有八九啦。根据先前嘅脚印形状，林肥仔两个人係先对住我同豆腐休息嘅地方而嚟。而当时豆腐应该就係匿喺个灌木丛入边开大，手头上边就冇武器，而我又喺度瞓觉。咁样如果突然间对上林肥仔两条友，肯定就冇还手之力嘅。估计佢当时亦都系谂到呢一层，所以嗱嗱林优富就向住反方向嘅地方跑，吸引阿林肥仔同佢两个人嘅注意力。点谂到就俾佢哋捉住咗。